是这样的。 嗯，越来越多朋友开始关注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哈。其实我们现在大家伙啊，很多的这种慢性疾病通过我们节目的这种宣传也都知道了，都是和我们的生活习惯密不可分的。那今天呢，就和大伙来推荐一个非常健康的生活习惯、生活理念，名字叫三减三健。这个减呢，就是减法的减，健呢是健康的健。这三减三健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先有请这个杜处长跟大伙来说一说吧，到底什么叫三减三健的生活方式啊？ 这个三减三健啊，是一个这个简称。那三减呢，主要是减盐、减油、减糖。 嗯。 三健呢，主要是说的是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和健康骨骼这样、这样的三减三健。 嗯，三减三健。那今天这个三减三健，为什么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要让杜处长先跟大伙说一说，因为这和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是有关系的。今天的互动问题非常的简单，我们跟大伙来说一说这个健康的生活理念叫做三减三健，到底是哪三减哪三健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就可以把答案发送过来。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三位幸运的互动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健康生活大礼包，这里面就包括了一个小油壶、一个小盐勺和一个小药盒，通过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改变，培养我们这样的健康生活理念。三减三健到底是哪三减哪三健？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把答案发送过来了。那既然三减三健，刚才这个杜处长告诉我们说是减油、减糖、减盐，同时呢健康口腔、健康骨骼、健康体重，我们就得问一问，这其中减油减糖大家伙比较好理解，这个减油减盐比较好理解，减糖到底是减什么糖呢？尤其是现在夏天到了，大家伙水果吃的也比较多了，这个糖是说不能吃这甜的东西了吗？ 其实不是这样的，这里边所说的减糖啊，说的是添加糖。那什么是添加这个词啊？其实一听也就应该明白了， 不是原本带的。 是的，它是我们在烹调啊，在制作食物的过程当中人为添加去的一些为了保持甜味的一些糖。比如说常用的白砂糖啊、绵白糖啊、红糖啊、冰糖啊，主要是指的是这部分添加进食物当中为了制作和口味的需要添加进去的糖。当然呢，有一些食物本身含的糖分比较高，比如说蜂蜜啊、浓缩的果汁啊，然后这个还有就是糖浆啊，这里边的糖也在添加糖的范畴。 所以说其实不是这种天然里面就带的糖， 是的， 应该都算是我们要减糖的这个糖的范围之内了。 是的，因为比如说像刚才您说的新鲜的水果，它本身就是有一定的糖分的。那么这个呢是天然食物当中所含有的，不在我们今天的减糖范围。但是呢也并不是说可以想吃多少吃多少， 放开肚子随便吃也不行。 是的， 因为这还和我们的这个健康体重甚至健康口腔是有关系的， 密切相关哦。 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会邀请两位嘉宾跟大伙好好的来说一说远离慢病，从三减三健做起。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同样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就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问题提给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大家伙也不要忘了我们的互动话题，三减三健到底是哪三减哪三健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抓紧时间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节目结束之前会选出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健康生活大礼包。那现在这样的时间啊，大家伙可以发送答案，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跟大伙好好的说一说三减三健到底如何来做呢？首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目前北京市已经进入了蚊密度的高峰期，截止到6月25号，北京市已经报告了14例登革热境外输入病例。作为国际大都市，北京与疫情发生国家存在着持续的人员往来。 蚊媒虫的传染病发生流行风险依然是存在的。由市爱卫会、市卫生计生委启动的健康北京灭蚊行动目前进入了第二阶段。7月16号到20号、8月13号到17号还有两次全市统一的灭蚊活动周。在此要号召大家积极参与到环境卫生的大扫除、翻盆倒灌、清除室内外的蚊虫滋生地。同时外出的话要做好防蚊措施。出国旅行的朋友要随时关注旅游目的地蚊媒传染病的疫情。在灭蚊行动期间，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灭蚊防病知识，可以随时拨打北京市卫生计生的热线12320进行咨询。最近几天，各地的气温都在飙升，建筑工人、清洁工、交警、快递骑手等人群往往容易发生热射病。热射病是最严重的中暑，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死亡率高达 60% 以上。如果身边有人出现了中暑症状，应该迅速将患者转移到通风阴凉的地方，解开衣扣，松开或者是脱去衣服，同时可以在头部冷敷毛巾，用冷水或者是湿毛巾擦拭全身，有条件的话也可以使用冰袋来降温，将冰袋放置在头部、颈部、腋窝、腹股沟、大腿根等区域，这些地方血管非常丰富，降温效果比较好。如果患者依然有意识，可以补充一些清凉的饮料，并且加入少量的食盐，但是不要急于大量的补充水分，否则有可能会引起呕吐、腹痛、恶心等症状。对于已经昏迷的人，不要强行喂水，以免引起气道的梗阻或者是呕吐窒息。多囊卵巢综合征是女性不孕的最常见因素之一，发病率高，而且其中又有至少 50% 的患者伴有超重或者是肥胖。对于胖的多囊患者来说，控制体重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从这个点出发，北京世纪坛医院成立了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多学科联合门诊。这种多学科联合门诊在全国范围内尚属首例，可以让更多的女性朋友圆做母亲的梦想。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疾病预防控制处的副处长杜红，以及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所的所长董忠所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三减三健这样非常健康的生活理念。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杜处长已经跟大伙儿先介绍了一下究竟什么是三减三健，这是一个简称，因为和我们的这个互动问答有关系哈，我再给大伙重复一下答案，我们就拼一下手速。三减三健呢，应该是减糖、减油、减盐，同时呢是健康口腔、健康骨骼和健康体重。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会和大伙来说一说这样的理念，我们如何在生活当中落实到位。这个三减三健的生活理念是不是也不是我们第一次提出来，之前好像就提过这样的生活理念，为什么这次我们又要重新把它提出来再跟大伙宣传，是有什么新的计划或者说新的推广吗？ 因为这个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水平提高，我们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比方说原来我们都是以步行啊骑车为主，现在慢慢呢都是开汽车、私家车，所以呢对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有呢我们的经济水平也提高了，像刚才您说的吃肉啊、吃蛋啊、牛奶啊，这越来越丰富。种类 都关心吃的什么、现在都关心的是吃的好不好、吃的健不健康了。 对，所以这块呢就是我们的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发展，所以使我们的这个社会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那么我们作为卫生部门呢，也长期监测到我们这个居民的这个死亡原因啊，主要呢还是前三位的，主要还是心脑血管和肿瘤这前三位，而且占到死因这么多年都是占到整个全死因的 72% 到 74%。那也就是说大多数都是由于这个心脑血管病和癌症这个造成的死亡。那么这个心脑和癌症它的发病呢，其实有很多危险因素啊，比方说高血压呀、血脂异常啊，都是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比如说有吸烟，这些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在2007年，也就是说在奥运会的时候呢，就提出了要这个打造健康北京这样的一个

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把问题的答案发送过来。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健康生活大礼包，其中呢包括了一个小油壶、一个小盐勺和一个小药盒。如果你想要获得礼物的话，抓紧时间吧。那么大家伙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65150822和65150833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那还有我们的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也随时可以跟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今天还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两位嘉宾。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和大伙聊了三减三健的健康生活理念到底是什么。我们先跟大伙聊了我们怎么来减油，这其中这油啊，不光是咱们平时炒菜放的油，很多我们吃的点心当中甚至沙拉酱当中都是非常高油脂的，所以说我们都得控制。那董所长告诉大家了一个小窍门，我们可以把平时大油桶换成小油壶，有助于我们减油。那下半段一开始的时候，也请杜处长跟我们分享一个自己的减油小妙招吧。 这个刚才说了，就是用这个清蒸啊、蒸煮来代替这个油炸呀和油煎的这种烹饪方式。 嗯， 所以就像现在这个大家观看世界杯， 嗯， 经常喝着啤酒，喝着下酒菜的点个花炒花生， 炒花生米 啊，其实油炸花生米呢，可以把它替代成煮花生， 嗯， 或者以像您刚才说的少放一点油，然后在微波炉里稍微一加热， 嗯， 这种的方式来稍微降低一下这个油的摄入。 嗯，油炸花生米这真的是一个下酒的点的频次非常高的一道菜，但其实里面油脂含量特别高，而且花生本身是不是这个董所长它的这个油脂含量就不少啊。 是啊，不然的话为什么会有花生油啊，就是因为它的本身含的油脂高嘛，所以它的出油率就会高。 嗯，本身花生的油脂就高，咱们还给它油炸一下，油脂更高了。所以说这道菜我们尽量在看世界杯点下酒菜的时候避免它，我们可以弄个这个煮花生米，相对来说就健康很多了。 不是说不让您吃，至少说呢咱频次少点，别天天吃，换着口吃。 嗯，好，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在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哈。咪咪就说了答案应该是减油减糖减盐健骨健口腔和健体重。其实这健骨也就是我们说的健骨骼，应该算对的。我看了一下这个互动有奖问答的题目，大家伙说的基本上都没错，就估计跟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公布答案有关系。我们肯定不能按这个先后顺序来，要不然前三位早就已经满了。这样吧，我们跟二位商量一下，我们两位这个嘉宾说两个幸运的数字吧，我们到时候让编辑统计一下，在节目结束之后到底是我先说一个一第一吧，我把一选了，第一位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会获得我们的奖品，二位再说两个幸运数字，然后呢我们编辑统计一下。那这个杜处长您先说一个幸运数字。 五吧。 五。好，那董所长您说一个，说一个大点的，现在听众朋友特别多。 是几位数的？ 两位数吧，咱们。 两位数啊，那就是十七。 十七。好，那就是一五和十七。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将会获得我们今天的健康礼物，大家伙也可以抓紧时间赶快把您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的编辑会统计一下第一位、第五位和第十七位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到底是什么，会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您，您把您的具体的领奖地址、领奖电话通过微信告诉给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会通过快递的方式把奖品寄给大家。那咱们说完了这个减油，接下来跟大伙来说一说关于糖嘛，这减糖到底来怎么做，还有就是这个糖对于大家的健康到底有什么危害呢？小时候我妈妈反正告诉我说吃糖会长蛀牙。是这样吗？ 是肯定的。 嗯，糖和我们的口腔健康有关系，其实也就相对照了我们的健康口腔，其实就跟我们的控糖是有关系的。 是的。嗯，这两项工作其实是可以同时开展的，而且减了糖必然口腔健康就会更好， 更好一些。嗯，但是我们今天跟大伙说的这个糖啊，在节目的上半段的时候跟大伙特别强调是添加糖。 嗯， 并不是说所有甜的东西我们都不能吃，现在大家伙吃的这个西瓜呀，甚至一些这个哈密瓜、荔枝都挺甜的，但是它是水果本身带的这个糖。 嗯， 我们控制量别吃太多就行，但是它并不在我们减糖的范围之内。那我们减的这个糖是添加糖，上半段说了什么蔗糖啊、冰糖